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，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，严嵩想借刀杀人，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。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，悬而不决，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。嘉靖34年，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，外面的同僚们却忍耐不住了，人关了这么久，吃了这么多苦，连个说法都没有，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？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，声势浩大，甚嚣尘上。严嵩沉不住气了，此时严党的中间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：养虎为患。严嵩点了点头。恰在此时，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书，在这份奏书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。严嵩思索片刻，拿起了笔，在这两个名字的后边又加上了三个字：杨继盛。因为他十分清楚，名列这份奏书上的人必死无疑，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。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，历时三年，用尽手段，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，他已经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，父王之门就此打开。在隐忍的日子里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，而他迟迟不动手，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。纵横官场40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，他虽然贪污受贿，虽然结党营私，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，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，哪些不能拿，哪些人要打，哪些人要拉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。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，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，狡诈无情。然而他终于大意了，杨继盛的死活激起了他的愤怒，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杀死杨继盛。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，他不受严嵩的收买，不听朋友的劝告，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，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，以死罪弹劾严嵩。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，只求一死，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，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，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，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。事实证明，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，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。嘉靖34年9月，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，愤怒的嘉靖批示的这封奏书秋后出斩。消息传出之后，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简陋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书，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，伟大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。在上书里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：倘以罪重，必不可赦，愿既斩臣妾首，以待夫诛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公平。严嵩看到了这封奏书，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。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，这封文书是他口述，由王世贞代写的。在临行前，王世贞再次来到狱中，去向他的同年间好友告别。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之前他曾多次探监，给杨继盛送来汤药，帮他熬了下来。可是事已至此，回天乏术，于是在诏狱中，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。 眼前的杨继生已经不成人形了，他没有父母的疼爱，众人的追捧，他很平凡。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，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、沉默寡言的人，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。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、遍体鳞伤，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。杨继生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：我的后事啊，就劳烦您了。杨继生没有钱，他的妻子也没有钱，对他而言，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。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。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，杨继生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，刑场。在这最后的诀别时刻，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。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！然而此时杨继生笑了，他依着墙壁，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。哎，朋友，不必如此啊！在昏暗的牢房里，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。死得其所，死又何惧？嘉靖34年10月初1日，杨继生英勇就义。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，手无寸铁的杨继生坚持到了最后一口，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，临行前他赋诗一首：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，生平为报恩，留作忠魂补。历经磨难，矢志不移，叫做信念；不畏强权，随死无惧，叫做勇气。在这一天，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，而嘉靖依然在西院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。在这一天，杨继生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。之前威风八面、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了灭亡之路，因为有这样一句话：众怒难犯。也就在这一天，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，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，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：对付流氓，要用流氓的方法。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书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，是因为整治这两个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。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京和浙江巡抚李天宠。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，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。嘉靖32年11月，督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、正部级官员张京被任命为总督，前往浙江。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：抗倭。不久之后，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，取代驻守当地的王玉。这个王玉啊，就是王世贞的父亲，他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，张京的部下。这两位仁兄啊，督察院出身，合作的也还不错，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，尽心竭力，日夜勤勉。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，嘉靖33年，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，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、副部级官员赵文华。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，也不是巡抚，之所以千里迢迢跑到这里，除了观光旅游外，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：济海。让你去济海，你就老老实实的济海，完事儿后 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。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，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兴趣，也想掺和一把。一般说来呀，这个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，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，可是张京总督却不买他的账，对他不理不睬，是十分冷淡。原因很简单呢，张京的官儿比他大。在明代，总督不是地方官员，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，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。比如张京原先是督察院右都御史，此次是挂衔下派，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，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。张京兄17年前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，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，大家同在京城里混，互相知根知底儿，高级干部见得多了，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。老子是二品正部级，两省总督，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，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，你算哪根葱？同理，中央督察院正四品，右迁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账，每天管他三顿饭，就盼他早点滚蛋。然而事实证明啊，赵文华确实算根葱，还是根大葱。你们敢欺负我，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。他爹就是严嵩的，虽然他姓赵，严嵩姓严，但所谓有奶就是娘，有权就是爹，不必奇怪。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，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，赵文华是他学生，而根据观察，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，却很能拍马屁，很听话，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。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，他让赵文华做通政使，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。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，最高长官通政使呢也只是三品，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，因为他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。由于名声太差，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，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，但这位仁兄已经70多岁了，难保有漏网之鱼，万一捅到皇帝那里，事情就麻烦了。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，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啊、销毁啊，或是压住。他兢兢业业，工作完成得很好，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。接到儿子的告状信，这个严老爹啊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，他托人告诉赵文华，张京并不好惹，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，最好还是乖乖的听话。赵文华无计可施，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，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，硬是赖着不走，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京的事务。而不久之后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企业已经十分嚣张，有20000余人盘踞于此，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。张京也并非等闲之辈，他四处调兵，积极部署数月之久，却迟迟不动兵。赵文华反复催促，张京依然纹丝不动。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，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嘉靖16年，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京奉命去平定广西段腾峡叛乱。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啊，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次战争中，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——狼土兵。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，大都不习文化，好勇斗狠，战斗力十分强悍，

难民家破人亡、哭天抢地的惨景，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。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，那个曾经喋喋不休、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。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，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，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。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，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。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，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洋河一带。事实证明啊，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。大同已经是前线了，而洋河不但更为靠前，且条件极其艰苦。当兵的过得苦，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，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，自然是打死不搬。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，于是大伙一合计，索性闹事不干了，哗变。这下子问题严重了，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。这事儿怎么解决啊？谁去解决啊？没人应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个超级黑锅呀，这不是农民起义，而是士兵哗变，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，也不讲道理，要是跑去谈判，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国家了，啊，学名呢叫为国捐躯。但如果放任不管，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，知根知底，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，麻烦就大了。所以黑锅总得背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，可是谁也不背。这时啊，胡宗宪站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我去。”参将大喜，问道：“你要带多少人呢？”“不用，我一个人去。”在斩断的目瞪口呆、鸦雀无声之后，大家集体起立，走到营帐外，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，感谢他牺牲小我，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。胡宗宪不是白痴，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。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，对那些手持兵器、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，奇迹就发生了。士兵们停止了吵闹，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。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，都极为惊讶，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儿。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他们呢，谕令已经取消，他们不用迁移了。”于是大家又懵了，迁移是上级的命令，总兵都没发话，你怎么敢信口开河？今天你忽悠过去，过两天没准儿就直接造反了。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，告诉他们丝毫不用担心。事实证明胡宗宪的预言，很快啊，上级下达命令，之前的谕令取消，军队仍在原地不发。准确的人心洞察力，惊人的布局判断力，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。嘉靖33年，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，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。其实在当时的浙江，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，因为他的级别太低啊。浙江巡按、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，品级啊却差得很远。胡宗宪是督察院监察御史，奉命巡按浙江，负责监察纪检事务，他的品级呢只有7品。而李天宠则是4品督察院右迁都御史，奉命巡抚浙江，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，相当于省长。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，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、称兄道弟，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，在张京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，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。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，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，只要计划成功，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。赵文华呀，是个坏人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，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，说明啊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。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他准备告张京的黑状，罪名是张京畏惧倭寇，拿着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，消极避战。看上去啊很简单，实际上不简单。张京不是吃素的，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，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，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，也不上书辩解，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，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，狼土兵已经到位，各路大军也已到齐，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进攻。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，张京相信他会取得胜利，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。看上去是正确的，实际是错误的。志得意满的张京没有想到，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，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。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。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，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。事实上，张京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预料之中，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，是因为他已料定，此书一上，张京如不胜，尚有活路；如若战胜，则必死无疑。嘉靖34年五月，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，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，却就此掉入了陷阱。张京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，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，水陆并进，在王江京与敌军遭遇，大破倭寇，斩杀敌1900余人，史称王江京大捷。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。张京十分得意，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，等待着朝廷的封赏。事实证明啊，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，没过多久张京就等到了应得的赏赐，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，而是两个人，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。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，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：京期旦不忠，着令入京问罪。张京的脑袋呀有点乱，明明自己打了胜仗，怎么就成了期旦不忠？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，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。嘉靖刚看到那份黑材料的时候啊，起初啊并不在意，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。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，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。他沉思状良久，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，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，最后指出主题：拥兵自重、坐官倭乱都是张京惹的祸。嘉靖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，他当即下令缉拿张京回京。谕令下达后不久，张京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。看似张京就要涉险过关，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，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：张京着实可恶，闻文华河方一战。混迹江湖30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。经过多年的磨砺，他的脾气、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，现在他也只能被玩没商量了。张京倒了，李天宠也没戏了，这对难兄难弟手拉着手上了刑场，一同被杀。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， 李天崇死后不久，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，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迁都御史，并巡抚浙江。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，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呐。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，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，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，因为在他眼中啊，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。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，他出生在豪门望族，60年前他的曾祖胡父考中进士，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、南京户部尚书，显赫一时。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，他22岁中举，26岁中进士，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，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，他都显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。混迹政坛多年，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什么货色，这帮人干活不足，整人有余，实在是一帮垃圾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很现实。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，当张经李天崇都对其嗤之以鼻时，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，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，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，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，拜会他，巴结他，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，并伴着丰盈的笑脸。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，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，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，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，因为在他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，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，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：此去浙江，不平倭寇，不定东南，誓不回京。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理天楚被陷害，被处死，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，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。相反呢，他很得意，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蠢，赵文华、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被他利用，为他铺路。而在此之后，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，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始终问心无愧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。在胡宗宪看来啊，张经做的还不够好，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，整顿了军备，募集了粮饷，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，总是慢那么一拍，最终才会让赵文华有机可乘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个勤奋的人，但缺少天赋。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，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，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。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，但对于倭寇而言，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，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。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儿。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，但还没等他喘口气儿，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，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。应该说呀，猛人不止张经一个，苏松巡抚曹邦甫也算同类。在王将军大捷之后，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，由于人事更替，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， 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啊，俘虏都押回来了。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，让他立刻追歼残敌。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，他即刻调集了4000精兵，发动了追击战，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。很快啊，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，言简意赅，惨败，告急求援。此战损失极其惨重，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，一共就去4000人，差不多死了一半。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涛率兵增援。不久之后，战报再次传来，夫大败。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，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，把当地抢了个底儿朝天，这才扬长而去。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，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的要厉害多，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。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，但他并不清楚，如果说倭寇是强盗，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，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。在这个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：嘉靖34年，40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，向杭州进逼，强掠之后逃向淳安。这本来只是一起强掠事件，抢也就抢了，事也不大。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，转了半个多月，居然转到了南直隶，就是今天的江苏一带，在常州、苏州附近抢了一把，竟跑到了南京城下。最后在大军的围捕下，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。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3000余人。40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，想抢就抢，10几万驻军束手无策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案，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，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。40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，要有4000个人，没准儿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。一直以来啊，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、无战斗力，但很多人并不清楚，在他的背后，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。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强掠，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40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，他们是浪人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1。 5166-0142。 让那些白骨也忘了回家，清明巴上牧笛悠扬，催行人断肠，又泪如雨下。浅浅池塘静立成霜，风缠绵着挂，听一叶落花，生死茫茫雪已融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